收到一张 fax， 即系呢个传真咧，咁佢就系阿 Dennis 啊，咁咧佢就问咧，诶，火龙果有冇季节性嘅，算唔算多农药嘅水果咧？吓， 火龙果有季节性噶，几时会有咧？咁夏天啦，系啦，夏天先会有啦。咁几时先咁多唔多农药咧？咁都系睇翻农夫嘅操作啦。咁但系以我估计咧，都多嘅出边。如果唔系有机种植嘅话， 系咁有机种植嘅理论上就冇化学农药啦， 系啦，冇错啦，系啊。 好啦，咁因为价钱呢就比较较贵呢，就不可以全部都是有机㗎啦。咁、就想知道呢番薯嘅农药啦或者其他问题系咪相对一般嘅蔬菜好似番茄啦红萝卜嘅杀伤力呢比较低呢，有冇意见啊？番薯嘅农药。 我系长哥点觉得呢？ 番薯一般嚟讲少好多好多。 系即系比蔬菜嗰啲。 系啦，番薯嘅虫口唔多㗎其实。 好啦，咁跟住去。